我们说那个招科很简单，嗯，是念三包功德，然后，我们的修行对象就是慈悲，慈悲心而已。因为我们大家不习惯诵巴利文，所以我们就很简单。那边那个是北京有没有翻译？ 有翻译， 有翻译后面。 evam pi sambhavute sumana sambhavaye aparimanam mettan cha sabba lokasmin mana sambhavaye aparimanam udangado chitiryanche asambhadamma veram asapattam tittam charan nisinno vasayano va yavatassa vigatamindo etam satim aditteye brahmam etam viharam idam ahu ditinchanupagama silava dasanena sampanno kame suvineya vedam nahi jatu gambasayam punare ti Yetena sacheva jena hotu te jaya mangalam Yetena sacheva jena nasantu sabhu padava Yetena sacheva jena sabbe roga upasamentu te How? Na昨天我们有提到那个metta修心和自心观有三个阶段、嗯、第一阶段就是自心观观于自己、嗯、自心观观于自己是那个自心在事无量心就是自心观的得失别的悲心观、喜心观跟色心观不能够从自己开始，只有metta，自心观能够从自己开始。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等一下要说明为什么。第二阶段这个是公公不管我们是修自心观还是悲心观还是喜心观还是色心观不坏限制、嗯、限制有两种依照阿毗达摩限制有两种第一限制就是烦恼限制嗯特别无改无改是归纳所有的在修行的过程所有的重要障碍、因为有无改所以不能够用知跟观的智慧要处理无改才能够处理知跟观的智慧的障碍、第二显示就是所缘不明显所以两个显示所缘不明显模糊管理所缘第二就是烦恼两个其实是在一起因为模糊管理所缘不了解所缘所以我们的心有限制最重要的限制就是执着在刻意的所缘拒绝升起管理不刻意的所缘因为执着刻意的所缘拒绝不刻意的所缘所以焦急所以昏沉所以活依管理我们的境界所以所有的障碍心的障碍跟执着跟拒绝有关系心不执着不拒绝那在他会修没有限制的境界执着拒绝就是没有办法 为什么没有办法，就是我们有说明，因为模糊观一所言，烦恼一定会出现，特别心有挑剔，就是他不安，因为不了解所言，所以心不安，因为不了解所言，所以心有倾向前罗，在修行的过程，两个限制最明显，两个限制都跟执着跟集结所言有关。空间就是因为不要熏缩烟，拒绝缩烟，而执着在那个舒服的感觉，就是空间，也是执着拒绝在一起。调剂，为什么调剂？因为不能够动意，心不能够动意。跟他的境界，执着别的境界，要别的境界，对不对？为什么一？因为心没有决心管理他的境界，不能够动意跟他的境界，不能够安排自己在他的境界，没有信心管理他的境界，所以以这个障碍，以业跟执着跟执着所言拒绝所言有关系。那来如这个四无量心的境界，就要处理限制。如果心还有限制，它没有办法专注在无量所缘、无量爱、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这个无量。因为所缘无量，所以心无量。如果所缘有限制，那心也有限制。所以这个四无量心的修行，佛特别赞美为最有智慧的境界。智慧的境界为什么？昨天我们已经有说明，有小智慧，有大智慧，也有无量智慧。无量智慧是属于解脱的境界，现在是无量心的所言，严苛的说是一切众生，无量众生，所以所言无量。不过众生是量，因为众生，我们学佛应该知道，在身义地里面就没有众生，所以，这个修行因为所言无量。熏心无量智慧，不过它还不是无量智慧，要破坏 众生的概念才能够变成无量智慧。不过因为已经所言是无量无量，没有限制，所以这个境界特别让我们的心生无量智慧，解脱的智慧。所以佛特别赞美这个修行为所有的功德，修行的功德的根本。为什么？因修行的目标就是体会世间这个无量智慧。这个修行的一个部分，这个修行只能够真的成就，如果我们顺这个无量智慧，就是没有执着、没有集结的智慧。这个没有执着、没有集结的智慧，就是解脱的意思。虽然这个是无量心的对象是众生，众生是我们的平常是烦恼的根本，因为这个众生的概念，因为相信我，所以执着，依照佛教，比方说阿难多经，在杂阿含经佛是说明什么是我概念的根本。佛是用很好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是从执着来的，如果没有执着不可能会有我，因为还有执着还有我，这个道理很重要。怎么了解？好像很美丽的姑娘，看自己的面脸在镜子里面，他觉得不错，很好看，所以这个面脸就变成执着的所缘。东洋的道理，我们看这个舞曲音，在新的镜子里面，还是看十二处十八界在新的镜子里面，因为有执着，所以我们以为这个境界是我，是属于我，如果没有执着那就不会这样想，很重要了解这个道理。那因为有我，因为有属于我，所以有众生这个概念。众生不是解脱的境界，不过无量心是解脱的境界。所以修无量心、无量爱、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虽然我们的境界还不是解脱的境界，这个境界顺因，如果特别如果我们能够用 大智慧，就是萨玛达的智慧，没有三罗汉的心的智慧，修这个境界。那我们的境界会顺这个无量智慧，因智慧的人，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有发现这个心的自然，这个心的自性，就是没有限制。我们心的限制是我们自己做的，因为我们的分别，因为我们的我的概念，属于我的概念，所以我们的心有限制，它模糊管理它的所缘，它去烦恼。那修持无量心就是顺，让我们的心顺这个无量心的境界，没有分别的境界，还是在分别里面没有分别的境界，因为分别是我们不可能过我们的日子，如果我们不分别，吃饭也是分别，走路也是分别，看有眼睛也是分别，听声音也是分别，不过在分别里面，修行人的境界就是在分别里面发现修没有分别的心，这个叫做修行。在这个修行里面，就是无量心的修行是注意。重要的修行，注意特别的修行，佛说特别长美的修行，因为他自己特别用功修这个境界，是无量心的境界。他这个是无量心的境界圆满，他在成佛。如果这个境界不圆满了，他就没有成佛。虽然他已经能够体会解脱的境界，了解无我，他已经会成罗汉，他不成罗汉，因为他要修这个是无量心圆满。所以是无量心的修行，也是所有的波罗蜜，所有的真的功德。都明白。我们的解脱的境界是靠解脱的境界的作用，是靠这个修行。 很重要，了解这个道理才能够修好。所以这个修行有它的次第，我们只能够了解这个修行，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次第，所以我要特别强调那个三个阶段，不管时间多还是时间少，我们是修色无两心，一定要了解那个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就是修色无两心的过程。我们已经有提到那个第一是无量心 Metta， 我们这个星期虽然可能剩下时间，下个星期我会讲一些悲心观、喜心观、失心观的道理，不过现在我们要特别强调 Metta 修行自心观。我们已经有提到自心观的得失是什么，就是要从自己开始。悲心观、喜心观、失心观是不能够从自己开始。如果我们视为自己为很可怜的众生，那结果不会很好。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开始修行是为自己的功德，那就结果也不会很好，对不对？然后如果智慧不够，要舍自己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修爱，那一定要从自己开始。为什么从自己开始？要想一想，了解这个道理。Metta， 我们已经有提到，昨天晚上有提到 Metta 的意思就是 friendship， 友谊。我们不可能会变成一切众生的朋友，如果我们不能够变成自己的朋友，对不对？那个 Metta， Metta 的意思也是没有烦恼的爱，没有烦恼的爱，就是 friendship， 就是友谊。为什么因真的朋友就是要不要求什么，他要给自己，不要求，对不对？这个是真的朋友。我们一定要这样修，管理自己，要学怎么 自己为大爱，大快乐，不要求什么，给自己为大心大的境界，不要求什么小心的好处，这个就是 friendship， 友谊关于自己。能够这样修业就是一种智慧，如果没有智慧不可能可以这样修。为什么能够这样修？因为是为自己，我们能够学用智慧，因为是为自己不没有智慧，所以在我们的心里面出现那么多冲突，那么多矛盾，因为不了解怎么是为自己用友谊，用大心的爱。那在那个乌达那第一颂，佛清净道论是开设这个美达的修行，他因这个乌达那，乌达那怎么说 Solemn Saying， 在英文我不记得他们中文翻译什么，也是那个法的九个还是十二部分的一个部分。第一颂是萨巴迪萨阿努巴伽玛切达萨那埃瓦阿查嘎毗阿达罗阿达南埃瓦布杜比奥阿达巴雷萨达斯玛那行是阿达巴嘎摩，什么意思？佛说我是为是在四方里面，在一切方向里面，我是是为众生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一个众生他比自己能够喜欢，比自己能更多能够喜欢别的东西，别的所愿。每个众生最喜欢的所愿就是自己。不是我说，是佛说。因为能够这样了解，所以不能够害众生。这个结论是特别重要。了解这个道理，才能够了解真的宗教的心。害众生的宗教就不可能会有慈无量心。那因为能够这样了解，所以 不会害众生，因为了解比较别众生跟自己，比较别众生跟自己，那就不会害众生。因我们自己有智慧的人，愿自己快乐，其实大家就是这样，因为模糊关于快乐，所以不快乐。不过一切众生的自然就是愿自己快乐。我们出现在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求快乐，因为模糊关于快乐，所以苦。是不是这样？所以众生，一切众生，不管是小虫还是是动物，还是是天人，还是是人，他们的生命的目标就是求快乐。因为了解这样呢，就不会害众生，因为一切众生就是求快乐，快乐就是生命的意思。他们为什么求快乐？因为他们喜欢自己，现在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特别现在的世界，很多矛盾，很多问题，所以人模糊关于这个道理，对不对？很多人不喜欢自己，因为他们不完全不了解自己，模糊关于自己，因不喜欢自己，所以特别导演他们的连他们的母亲父亲，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社会很导演。因为不喜欢自己，所以不能够喜欢母亲父亲，不能够喜欢他们的小社会，不能够喜欢大社会，不能够喜欢一切众生，都是因为不能够喜欢自己，不够智慧喜欢自己。不过这里自己不是小小自己，是跟宗教的心有关系的自己，跟信心有关系的自己。有智慧的人有信心，因为他有信心，所以他就真的快乐。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不但佛教的快乐就是靠信心，内快乐，所以比方说如果你们看北传佛教即时论， 毗湿论是说明信心为宗教的快乐 prema、 嗯、 宗教的爱，也就是 metta。有信心的爱，所以这个美达是特别重要。不可能我们可以修人的修美达，深入美达的境界，如果我们没有在自己的境界发现这个宗教的爱，什么是宗教的爱？那就是没有分别的心，我跟你跟他是属于一个境界。这个是宗教的爱，所以佛说，因为了解每个众生最喜欢就是我，所以不会害众生，因为比较自己跟别的众生，比较自己跟别的众生就是修这个宗教的爱。所以那个第一步就是修没大观念，用自己为所言是很重要的，在缅甸如果有没大 retreat， 那平常长的 metta retreat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如果是两个星期 metta retreat、那一个星期就是修 metta 管理自己，自己为所愿，如果能够在自己的境界很明显感到快乐的那个爱的好处，爱的放松，爱的舒服，爱的静安、爱的智慧，那就下个阶步破坏限制，然后扩大所愿变成无量之众生，那就很顺利，变成很容易。如果不能够感觉很清楚在自己的境界，那个爱的快乐，无量爱的快乐，宗教的爱的快乐，那没有办法破坏限制，没有办法扩大所缘变成无量观，在有量的所缘，无量的所缘，这个就是没打。我们都是在有量的所缘，有限制的所缘，不过修没打，那就我们渐渐在那个有限制的所缘，有限制的对象，我们会修没有限制，没有量的心，这个是没大。 所以观音没他有很多误会，很多人相信我，因为我们是在家人，我们有小孩，我们不能够修没他，因为没他就是不分别，没有这种道理。在有限制的境界，我们只修没有限制的心，没有量的心，这个是真的没大。如果能够这样修，那就如果不能够这样修，那小小冲突、小小矛盾变成大的矛盾；能够这样修，那大矛盾就变成小矛盾，大问题变成小问题。因为我们能够了解无量在有量，限制没有限制在有限制的境界，这个是没大。所以我们要学下个星期那个没大经，早上我们有诵。什么是没大的比喻？好像母亲爱他的一个儿子一样，要发达爱心管理一切众生。所以在有量有限制的境界，要学怎么修没有量没有限制的心，这个是没大。所以没大要得别，在我们的有那么多问题、那么多压力、那么多矛盾的社会，要特别强调没他的修行。特别在家人要学怎么修，当然出家人他们应该特别强调这个境界，因为出家人的主务就是转造和谐在现在他们的社会，小社会，然后在大社会里面。没大的修行是在佛教里面是无间，无间的修行就是没有冲突的修行。讲过太久，所以我们直接现在剩下半个钟头，直接入这个境界放松自己，然后吃早饭以后，我们要说明，现在不用说明，只是放松自己。为什么放松自己？ 专注呼吸在全身体，不做什么，只是观这个呼吸，行功来放松。因为我们要做什么，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这个没有分别的心。不做什么，那就分别的心，没有分别的心。要做什么，那就分别的心。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彻底的放松，这是自然让呼吸在全身体里面来去，不做什么，这个是metta第一步。我们有半个钟头入这个舒服的境界，然后我们吃早饭以后要用息动，怎么入这个境界？现在只是感觉它而已，不做什么，就是有没有分别的心。